我来的频率还是取决于大家的这个这个你们提交笔记的积极程度。 好多朋友都说韩老师、 okay、 你必须呀多安排安排、事项安排。那韩老师也是非常繁忙的啊，这里万机自己平时还要教学啊、啊对啊，还要这个运营啊自己的事业啊公司啊等等，非常繁忙，能来一次真不容易、 啊、 所以 也是很开心、 一期大家就好好的消化吸收，你要都能背下来了，都能掌握了，那也不得了了。 对、大家只要积极提交笔记，我会、多来的、 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韩刚老师，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哇！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Button, Air.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 Larry 乐意。今天我们来回顾一些冬奥英语词汇，并且做一些造句的拓展练习。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词 mascot， M-A-S-C-O-T， mascot， 你还记得 mascot 是什么意思吗？它是吉祥物的意思。 Olympic mascot 就是奥运吉祥物。The Olympic mascots of the games were Neve, which means snow in Italian, a female snowball, and Gliz, a male ice cube. 第二十届冬季奥运会的吉祥物是内伟和格利兹。内伟是一个头型长得很像雪球的小女孩，而格利兹是长得很像冰块的一个小男孩。 Do you still remember the mascot of Beijing Olympics? I think you do. 你还记得北京奥运会的吉祥物吗？我想你肯定记得。 The IOC and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s of every Olympic Games require high quality of mascot design. 国际奥委会和历届奥运会组委会对奥运会吉祥物的设计要求都很高。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词组，叫做 Olympic spirit， 奥林匹克精神。 The Olympic spirit is the spirit of mutual understanding.Friendship, solidarity, and fair play. 奥运会的精神是相互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 It explores the profound sport culture of the games and advocates the Olympic spirit. 它深刻地挖掘了奥林匹克运动的文化内涵，并发扬了奥林匹克精神。好，您记住今天的这些词汇了吗？希望今天的冬奥英语能够拓展您的冬奥知识，并且对您的英语学习有所帮助和启发。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收听北京外语广播更多的精彩节目。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 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